哋要聆听神嘅话语。今日要读嘅经文系喺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至到第五节。鼓励大家，你可以攞开你自己手边嘅圣经，翻开喺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至到第五节。当然在我们的周刊程序表都印了个经文出来。请听神的话。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会叫你成为大国，我必定的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定赐福给他，咒助你的，我必定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都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和他的侄罗德和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所有的财物，所有的人口都带到去迦南地，他们就去到迦南地。时间过得很快脆，眨下眼我和师母就已经来了芝加哥，来了成年了。我们离开了香港，我们来到芝加哥是一个新的开始，有很多新的适应。不过在我们的会众当中，其实你们很多人都有你们自己新的开始的。有一些的家庭他们要离开芝加哥搬到去另外一个州去居住。在过去那两个月，有一些新的家庭他们在第二个州搬了来芝加哥，要开始在芝加哥去 settle， 都是新的开始。当然我们也都有一些的神学生的家庭在过去那几个月新来到芝加哥，是有新的一个的开始。面对2017年在新的一年的当中，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都或多或少都有一个的新的一个的感觉，就是我在新的一年的当中，我想我要做得好一点，我要重新再开始，无论是对于我和我的家人又好，对于教会的侍奉的生活、敬拜生活又好，或者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上面和我们的仔女关系上面，不知道呢我们有没有一些所谓的新年的愿望。怎样去踏出这个新的开始呢？在圣经有一对的老人家，他们是有一个的新的开始，因为他们要移民。他们不是30几岁、20几岁就去移民，个丈夫是75岁，是已经是很 settle 的了，是75岁开始就要去移民，要离开他自己熟悉的环境，去到一个新的一个环境的当中。 他怎样去踏出这个 的开始的呢？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又会不会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以致我们能够 去踏入2017年的时候，我们更加有信心，更加有方向，知道我们所走的路呢是有神的祝福的呢？我们就会从三方面呢去看下亚伯拉罕和撒来的这个的新的开始。第一呢，就是他们聆听；第二呢，就是他们顺服；第三就是得福。不好意思，我想拿樽水喝一下。主角呢是亚伯兰和撒来。亚伯兰他另外有一个名字就叫做亚伯拉罕，但是开始去介绍他的时候呢，他的名字叫做亚伯兰。开始出场的时候呢，他是75岁，他有三兄弟，他有拿鹤是他的兄弟，有哈兰是他的兄弟，但是哈兰这个不知道是哥哥是弟弟了，就已经过身了。他有几个仔女，其中一个叫做罗德。亚伯兰他有一个太太，暂时个太太叫做撒来，后来改了名叫做撒拉。即是撒撒声不是很好听，是不是？但英文挺好听的，叫 Sarah。 他们得两个人，因为没有仔女。太太几岁呢？圣经没有详细的去介绍，大概跟他差10年左右。他们决定要移民，离开自己的国家，离开他自己的亲戚，离开他自己的朋友。为什么呢？是不是为了他自己的仔女读书啊？当然不是啦，因为他们没有仔女的嘛。他们不需要为了自己的仔女的前途要去搞移民的，不需要。是不是为了要去寻找一个的 dream，一个的过得好一点的生活呢？不知道啊。但是在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呢，他有钱佬来的。他拥有很多那些财富和人口的，即是那些是仆人。即你想想，你即我当中呢，75岁的都不是很多啦，是不是？即 有些啦。你人生你去到70年的时候呢，其实你有很多东西都已经 established 了，已经是已经很 settled 的了。我即是未到70岁，我都是50几岁而已。但是 我要离开香港的时候，其实我在我自己的侍奉，在我即是我的工作呢，是都是很稳固的。我有我自己的朋友网络，我有教会的侍奉的网络，我有神学院的一些的网络，在东南亚区都有一些的网络，是已经 是 well established 的，就好像你们一样。即不要说你去到70岁了，你去到40岁，去到50岁，当你的仔女读完大学的时候，你就做什么都可以了，已经是。然后你说，哎，我要去移民了，为什么你不早点呢？为什么你要这么迟 才去呢？亚伯拉罕他为什么去到75岁的时候，他才要 去离开他熟悉的环境，去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呢？圣经怎么说呢？只有一句的说话，就是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即是什么意思啊？不是亚伯兰他自己想要去的，不是说 我现在 我闷闷地没事做，不如我们搞移民啊，这样不是这样啊，而是神对亚伯兰跟他说，你说什么？你要离开本地，即是你的 country， 离开本族，你所熟悉的你的姨妈、你的姑姐、你的 表嫂、你的舅父、你的侄、你的 niece， 离开他们，离开你的父家。他爸妈都已经过身了，但是个父家就是你自己的血缘的你最亲的那家人，你要离开他们。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因为他听到神的声音，他要离开。这个呢，其实对于不回教会的人来说呢，是很难理解的。我们怎么可以去听到神的声音，又知道呢，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呢？这样不要说不回教会啦，我们回了教会这么多年，我们自己都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些人他们会听到神的声音的呢？我记得我在波士顿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她一天跟我说，她是牧师，她说 我最近呢，我就参加了呢神学院那个的祈祷会，不知道逢礼拜几我就去那里跟一班的神学生一起去祈祷。他说那次我祈祷呢，他说我听见神的声音，神要呼召我，要我去侍奉他。我说是啊，我说神要你怎么去侍奉他啊？他说哎，不知道啊，不知道啊。我说那你问神咯，你再问一下神怎么去侍奉。所以呢，隔了几个礼拜，那个姊妹又跟我说，她是牧师，她说呢，她说我在那个祈祷会里面呢，我真的问神你要我怎样去侍奉她。那我说那怎样？她说神有跟我说，她说你 去服侍那些是回过教会又离开了的那些人。哇，我都觉得很神奇，即不是说我不相信，我相信，但是神是会跟我们说话的。那位姊妹 她现在是一个宣教士，神会不会跟我们说话的呢？你有没有听过神跟你说话呢？香港在八十年代很流行有一本书呢，我们即教会弟兄姊妹经常看的，因为那本书呢是有一个的姊妹叫做苏恩佩姊妹，她特别推介的。那本书呢就叫做《属灵操练礼赞》，是应该是1981年82年出版的，那呢就很流行，在整个八十年代呢都是呢我们即是很流行一个所谓的属灵的操练。一个是贵格会的学者或者是牧师Richard Foster， 他所写的属灵操练礼赞。那本书呢我就看了很多次很多次。其中在这个属灵操练里面呢是讲到祈祷的。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祈祷。他给了一个的观念，到到现在我都不断在实践着。Richard Foster 他说祈祷是什么？祈祷是聆听。即是我们有时候呢，我们所理解的祈祷呢就是 OK， 我们现在祈祷了，有什么代祷事项啊？有什么代祷事项啊？啊，即是为我妈祈祷啦，为我细佬祈祷啦，为教会祈祷啦，点样啦，系咪？跟住咧，我哋就 OK 开声祈祷， 阿门。嗱，呢个系其中一种嘅祈祷嚟嘅，系我哋嘅交托嘅祈祷嚟。但系从喺过去咁多年嘅里边，即系喺过去嗰二千年嘅教会历史嘅里边，或者我哋从亚伯拉罕一直去到呢个嘅亡国嗰二千年嘅历史嘅当中，我哋都知道咧，其实神系嗰个咧系会介入喺我哋生活当中嘅神嚟嘅，佢系会向我哋说话嘅。当佢有一个嘅任务要我哋做嘅时候咧，我哋系唔会听错嘅。嗱，个问题就系我哋有冇收到嘅啫。所以喺个属灵操练里边话俾我哋听咩咧？就系我哋话，我哋如果想要去明白神佢自己嘅心意，我哋自己要首先系要去为我哋自己制造咗一个嘅机会，一个嘅平台，可以听得清楚神嘅声音。边一个嘅责任去聆听咧？系我哋啊嘛。你神冇同我讲噶 ，OK。咁只系有两个嘅情况出现嘅啫。第一就系神冇同你讲，第二就系神讲咗你听唔到。嗱，神佢系全知嘛，佢知道我哋系咪 ready 噶嘛。如果你未 ready， 同你讲都冇用噶啦。但系如果你系 ready 嘅时候，我讲俾你听，你系会收到嘅。在新的一年，你有没有新的动向呢？你想不想在新的一年里面，你是行在神他自己的心意的当中呢？这个不是一个口号来的，这个是一个立志来的。你想不想我所做的每一个的决定都是是神所喜欢的，是神想我做的？如果你有这个这样的心智的时候，那是不是你都需要去建立一种的平台，就是我不如我要去想想我怎样可以收得清楚神他自己的声音。就是你有没有在你自己的生活的当中，你 是为自己制造一个的机会去聆听神他自己的声音。如果你冇嘅话咧，你唔明白神嘅心意系正常嘅。但系如果你有去愿意去聆听嘅话咧，神系会同我哋讲嘢。即系点样去做聆听嗰啲咧？咁你即系你睇翻下嗰本书啦吓，《属灵操练礼赞》嗰其中一本书啦。或者我哋咧即系有机会，我哋去做一啲嘅彼此的属灵操练的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讲到我们讲不到那么详细，但是最简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所过我们的祈祷的生活，我们的祈祷并不是只是我们讲话，而是我们听神去讲话，预留这个时间听神讲话。当然你最好就是翻开你的圣经读一下少经文先。当你想要听神讲嘢嘅时候，圣经讲咗，你要进你嘅内室，你删咗你嘅 cell phone， 唔好人有骚扰你，咁你会听得清楚。第二方面，信服。亚伯拉罕、亚伯兰，佢听到神嘅声音，佢叫佢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圣经就有讲了一句的说话，就在第四节的。第四节就是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我再讲一次，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就好似啲童话故事咧，一个嘅好圆满嘅结局啊！嗱，神叫佢去做呢样嘢， 他就去做了。从此呢，亚伯兰和他的太太撒来就过着一个快快乐乐幸福的生活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呢？不是的，不是的。要去跟从神的心意有时候都挺艰难的。 你就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附家就已经很近了。希望你习惯一下香港的俗语。我和师母即是叫做呢，即是叫搬屋是专家来的，成日都是即是走来走去都是。但是我们回了香港，我们回了香港住了九年，然后决定我们要离开香港要来芝加哥的时候，我们都要用了很多个月的时间去做一些所谓的 preparation 的预备。我们的家当都不是很多的其实，但是都有106箱。我们现在很幸福的，我那些家当是 door to door 的。我那张餐台那张凳离开我香港的家，到我再见回的时候就已经在我芝加哥的家那里了，是 door to door 的。但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太太，他们没有子女帮手，是不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带埋罗德呢？罗德一家人应该还有很多个仆人的，他们有1000只羊1000只牛，不知道圣经没有讲到，带着他所有的财物，就是他所有106箱的家当。 Sorry， 不是 door to door， 他没有 CRV 的，他没有 Jeep 的，他没有那些大的货车，他靠什么？靠行路嘛。是带着他所有的财物跟着他。 OK， 我要去移民的时候，我要去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告诉那个搬运公司，你就将这106箱就运去芝加哥，伊利诺州芝加哥，在 Vernon Hills 的，我给一个地址他，他帮我运了过去。那些106箱离开了我家之后，我是知道呢，他是会去到有一个目的地的。当然会有风险啦，会坐船啦，是不是？但是亚伯拉罕他离开了这个哈兰那个地方，他们要去哪里呢？圣经说，神说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你会不会去一个你自己都不知道去哪里的地方？有些人都会的，那些读读下大学，不如我停一年了，去哪里啊？我去欧洲，拿着个背包呢，就这个的流浪下。我不知道我要去瑞士啊，一或要去布拉格的，我去到先算啦，这样。这就是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的地方，那些是一个幸福来的。亚伯拉罕75岁带着60几岁的太太离开了自己的地方，他 就出去了，就离开了。其实是很困难的。 在创世纪第12章开始，我们就见到亚伯拉罕是遇到有很多重的困难。我们不要这么纯真，就以为我们信服神，听到神的声音，我就踏出这一步，我去跟从神，一定就是无风无浪，一定就是开开心心，一定就是福恩典，就是满日，不一定的。 是有很多的困难重重在当中的。唯一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是神要我做的事，不一定是没有困难的，是满有困难的。当亚伯拉罕 他说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是有面对很多的冲击。先知以赛亚他回应神的呼召，神他说哪一个肯为我去呢？我可以差遣谁呢？啲人只只静晒啦，然后以赛亚心口一个勇字，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哇，大家都鼓掌系咪？第一个任务，你要摸光珠去以色列地行一个圈，好丑噶、哦！你要我做啲乜嘢啊？当我哋话我要去顺服跟从神嘅心意，要有一个新嘅开始嘅时候，你有冇预咗？你有冇预咗系需要去改变你自己，去调教你自己一啲嘅期望嘅咧？唔系话改变就改变，唔系话跟从神就是一个的美丽的童话。我并不是的意思就是说跟从神一定是会有很多的风险，我没有这样说过。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都不同，我们每一个人的条路都不同。我有见过一些基督徒，他们很单纯，他们在跟从神的过程里面无风无浪的，成日都这么开心的，那些就是另外一种的祝福来的。但是有一些真的遇到有很多的困难在当中。我认识一对的宣教士，他们在非洲肯亚宣教了10年，后来就去了夫拿神学院，就读了一个的 Doctor of Missiology， 就是宣教学 的博士。我想着他们都应该是会再去教书这样，但是他说神给了一个新的任务，他们要他们去北非，我不可以说那个城市那个地方的名字，要他们去北非一个地方继续去做宣教。在 IS 开始去到北非有一些势力的时候，当他们呢、接受了这个这样的 assignment，临去之前的两个月，他们将要去的那个国家就发生了，在一个酒店门口就发生一个炸弹出现的时候，我们都有为到这一对的宣教士夫妇来到去祈祷，是不是真的要去呢？他们现在已经去了一年了。当我们要去信服神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调教我们自己，去改变我们自己。信服 obedient 那个的拉丁文呢叫做 audire 就好像 audio 嘛，是不是就是解聆听的意思。信服那个的字根就是listen， 就是聆听。我一个要信服的人，就是一个肯聆听的人。你没有听到我讲嘢噶？你没有听到我讲嘢系咪？好多时即系啲太太同丈夫讲，你没有听我讲噶？阿妈同阿仔，你没有听我讲噶？咁样样。Okay. 当一个人肯听你讲的时候，就表示他是愿意去信服的了。他不愿意去信服，他就不会听你讲话了。你要不要去信服神，是因为你肯不肯去听神嘛。在新的一年，你要不要信服神的心意呢？从聆听神开始，但是聆听听到之后，你要有心理准备， 你要先调教你自己，改变你自己，然后你才可以行在神他自己的道路当中。第三方面是得福。神跟亚伯兰说，我要赐福给你。在这么短的经文里面，他就是说我要赐福给你，是什么呢？在第二节那里，他说我要你成为大国，这是第一方面的祝福。第二就是我要叫你的名为大，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我要使你叫人得福，有三方面的祝福。你的你成为大国，第二你的名要伟大，第三逢是认识你黐埋你的那些人就会得福。那个的 benediction 那个的在圣经里面的赐福和 curse 是很类似的，即是说好像一个 con 的两面，一面就是祝福，一面就是咒诅。所以呢，是祝福你的人呢他会得到神的祝福，咒诅你的人呢会得到神的咒诅。这个我们在这里我不详细解释这一方面。神的祝福即是说，你如果你愿意去肯去听我的吩咐，又行在我那个的心意的当中，你会得到福气的。你说哇，真是正啦，是不是？即是是不是因为神给了一个这样的祝福，所以呢亚伯兰呢他六七十五岁呢他都肯去这个的移民，肯去有新的开始？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不过即是这个的祝福，神对人的祝福，不是正是在亚伯拉罕开始的。在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神创造这个天地之后，神说我要赐福给你们。其实那个赐福是一样的。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神的赐福，就是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嘛。现在对亚伯拉罕的祝福都是一样的嘛。你要成为大国，即是包括什么呢？包括子民和土地嘛，包括你的后裔嘛。那个名字大不大呢？就这个的，即是见仁见智啦，是不是？当然在今天，在犹太人的圈子里面，没有人不知道亚伯拉罕的。连我们这些中国人，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班是信了主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这一班的中国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来的。这个的祝福我们说会得到神的祝福，不过呢我们领受神的祝福，这个是一个信心的道路来的。神说我要赐福给你们，你要成为大国。跟住我几次，跟住再去我们没读到的经文，就是你的子孙亚伯拉罕，你和你的太太撒来，你们的后裔，你们的子孙要好像天上面的星星和海里面的沙那么多的。感谢主啦，七十五岁都没有仔生，现在你说我的仔女会多到好像天上的星和海里面 的沙那么多。即是一方面说感谢主，一方面就是说是不是真的？亚伯拉罕或者亚伯兰，后来改名叫做亚伯拉罕，改了一个名叫做亚伯拉罕，那个的名就是叫做多国之父。你不要叫做亚伯兰，你叫做什么？你叫做很多个仔女的阿爸，这样就是亚伯拉罕。改了你的名字，因为你的仔女，因为你要成为很多个仔女的阿爸嘛。OK， 都是一个祝福来的。要等多久啊？等了十年。 离开了哈兰十年，有没有仔生？ 没有。 去到他99岁的时候，即是离开了哈兰差不多25年之后，然后神说 OK，你的太太会有生计的啦，这样过了25年，神给他的祝福在过去那25年的当中是艰难重重，去到迦南地的时候遇到饥荒，即我不知道你熟不熟圣经，即刚刚就是12章的，都是因为他的太太虽然60几岁，但是都是生得很漂亮的，怕被人抢了他的老婆，就说他是我妹来的，不认嘛，是不是差点连老婆都没了，两次不是一次，娶了夏甲，就是这些，有很多这样的事件的发生，是令到这个的家族，令到这一对的老人家 的新开始的老人家呢，是几乎是得不到神的祝福的。他们始终为什么可以去得到神的祝福呢？是靠什么呢？是靠他们的信心。是我相信我，第一，我相信我是听得清楚这个是神你自己的心意。第二，我是愿意去放低我自己，我要行在神你自己的心意的当中，无论前面的路怎么样，我继续行下去。神的祝福我是知道，但是可能不是在2017年去成就，可能不是在2018年的成就，但是我知道一定是会成就。阿伯拉罕就是这样，你去想想，就算去到阿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如果 happen 你是阿伯拉罕 的朋友，你跟阿伯拉罕说 Hey, how are you?你最近怎样啊？阿伯拉罕说OK 啊，挺好啊，不错啊，哇，你好啦，你又叫做多国之父、啊、神好祝福你、啊、哪年哪年，哎呀，你现在有几个仔女啊？一个，有一个，就是以撒，只剩一个而已，多国之父，几尴尬。唔好去谂到咧，就系神嘅祝福啊，未嚟到嘅时候就唔会去兑现，神嘅祝福系会兑现，因为整个嘅圣经系去讲紧神嘅计划当中点样去赐福佢自己嘅子民。你唔好以为圣经系一本咧系讲好多嘅审判嘅书嚟，从旧约一直去到新约，是讲紧神怎样去赐福他自己的子民，是因为他自己的子民一次又一次的是搞到神的计划乱了，但是神是可以拨乱反正的，你和我都可以去帮手这个的拨乱反正的过程的当中，不过我们不要搞乱当，我们不要就是去搞乱当，令到神的计划又要延迟多一年，延迟多两年，他是会得福的，但是这个得福几时会得福我们不知道。新的一年在伊利诺州，在芝加哥，在 CCUC North， 我们有新的开始，你们有新的牧师，新的师母，但是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每一个都是新人。你说不是、啊、我在 CCU Sinoff 很多年了，耶利米哀歌告诉我们，每早晨这都是新的。过去一年是精彩的又好，是艰难的又好，你收到那些的公仔是不是一脚将2016年踢走了？现在是一个新的开始， 会有什么新的境况呢？不知道。会不会有改变呢？不知道。唯一是知道的就是我们想不想走在神他自己的心意的当中，去领受神给我们的各样的赐福的福气。在圣经里面，我知道神是定义去赐福他自己的子民，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圣经所说，你和我一起去经历这个新的开始。我们同心祈祷。